到此刻我正在想念着你，回想我们一起拥有的美好的回忆，一切欢乐和不如意全变失去，现在只是孤单的心中默默祈祷上